我问扈家梁还有多远啊？汉子刹住车说，没多远，快到了，再绕两个弯就能看见村了。汉子说，您老太太不坐车，赶上佘太君了。佘太君曾经在我们这儿打过仗，梁顶上现在还有军寨遗迹。我说，我跟佘太君差不多，这点山路对我啊，他就不是个事儿。汉子说，您老真逗，前头那只白狗是您的吧？我说是。汉子问，卖不卖啊？我说不卖。汉子说，挺肥实。我还想问周斌的事儿，汉子不想再纠缠，驾着摩托顺山道溜下去了。果然绕了两个弯儿，就看见村子了。白墙青瓦，绿树环绕，红花盛开。急呼几声阿 K， 没有回应，想来是打前站去了。村口有座石砌的圆拱门，破旧衰败，苍凉悠远。一棵老槐从石缝间穿出，根深叶茂，如丈如云，立刻给身后的白墙青瓦冠以了历史，托起了深沉。正赞那树呢，见阿 K 叼着一只鸡，兴奋地朝我跑过来。鸡在狗嘴里扑腾惊叫，毛羽飞散，丧心吊胆。阿 K 全然不管，将鸡放在我跟前儿，摇着尾巴向我邀功，以博夸奖。这只北海道犬祖上是狩猎的猎犬，是敢和狗熊撕咬的犬种，有看着活物就扑的习性。到山庄来凸显了鬼子进村的本性，这一点倒是我没想到的。正在教训阿 K， 有个胖女人横着从石门内撑出来了，绕过阿 K， 一把扯住我，让裴鸡。我有些沮丧，问赔多少，女人说，散养的，吃蚂蚱虫子长大的，400。我立刻掏钱，想着自己还要在村里住，得息事宁人，和地主争执就没意思了。女人想了想说，差点忘了，这鸡还是正下蛋的，800。我说，妹子，全聚德烤鸭一只300。女人扑哧就乐了，哼，那就500，我们这是绿色食品，纯天然，没有一点假冒伪劣的原生态。一个男人走过来，看来是女人的爷们儿，指着女人说，钻钱眼里了，让人家上咱家去吃鸡不就完了，急着白脸至于吗？我问，这村里哪家能住宿啊？男人说，哦，你说的是农家乐吧，我们家就行，已经拾到好了，还没正式开张。女的说，每宿200，不管饭。男的瞪了女的一眼，回头对我说，30，按铺位结算。就跟着夫妻俩去他们家，一问男人姓王，扈家梁的老户，他们家在村里住了几百年了。我说，我得跟他打听个人。老王说，这儿上上下下没有他不认识的，连村里屎壳郎姓什么他都知道。我问，扈家梁有没有叫周斌的？老王说，没有。我说，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。他说，从来没有过。哦，西边的太阳沉入脚下，万千彩云把天空渲染得一片锦绣。我感叹山村景致的变幻，赞美天空的凄艳。老王嗅了嗅鼻子说，彩云接日头，明天要下雨。阿 K 一睁一睁还要往前窜，被我用狗绳死死地拽住了。我被安置在王家正房的西间儿，新被子，新脸盆，新窗帘，新拖鞋，白墙还散发着涂料味儿，看来是真的在打造农家乐了。老王媳妇儿把鸡扔在墙角，喊着让小翠儿刷锅炖鸡。小翠儿大概是王家闺女，一挑门帘儿，从东厢房跑出来，嘴里还嗑着瓜子儿。透过门帘儿，我看见正屋东间炕上盘腿儿坐着个老太太，嘴里叼着一杆长长的旱烟袋。老太太神态安稳，像是前清人物，跟本朝没有关系。我跟王家人说，不吃鸡，大晚上的炖一肚子肉消化不了。媳妇儿问我要吃什么呀，我说喝粥。我刚看了他们厨房里的柴锅里正滚着芸豆粥，我吃这个就很对味儿。媳妇儿说豆粥是给太太熬的。我说能给太太就能给我，我也爱喝粥。媳妇儿还说要整几个肉菜，我说都不用，喝粥就咸菜挺好，来日方长，我得在这儿住些日子。媳妇儿还在犹豫，我说看了你们搁在窗台上的菜谱，一只炖鸡的价格是150，鸡我不吃，钱呢我掏了，以后的店钱饭钱按天算，一天100，半个月一结账，前提是你们家老太太吃什么我吃什么。老王说您打算住多久啊？我说一个月。媳妇儿说我们家太太90多了，以喝粥为主，您能行？我说我也70多了。老王跟他媳妇儿合计了一下，觉得还行，简单明白，我不浪费，他们呢也没吃亏。院里有棵大树，开了一树红花，香气袭人。我问是什么树，老王说是香花槐，有年头了，他爷爷种的。老王媳妇儿告诉我，家里的自来水可以接来随便喝，是直接引下来的山泉，去年政府给村里接的惠民工程，这点城里不能比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苦雨斋，演播田洪涛。 太阳一下山，天就黑。山里的夜晚来得快，阿 K 其实是个胆小鬼，跟屁虫一样，紧紧跟着我，在我脚底下绊来绊去，很是讨厌。 晚上我喝了一碗粥，给他掰了半个饼子，哼，闻了闻不吃，那是吃惯了肉肠拌饭的主，不吃就不吃，饿几顿连屎也吃，一切都是自找。晚上我歪在炕上，有一搭没一搭的看电视，抗日加谍战，演员一色的港台腔，女的一惊一乍的叫唤，男的呢动辄便扎式举枪，非此表演便没有其他招数，完全是一帮未熟的半的猫在想入非非过家家，越看越没劲。阿 K 靠着炕在打呼噜，睡梦中的小爪子一动一动的，不知在梦中是奔跑呢还是抓鸡。窗外下起了雨，雨点儿砸在屋瓦上，砸在院落石板上，渐紧渐急，奏出一片声响。起风了，飒飒凉气从门缝涌入，带着雨的湿寒，草的清气，灌满户家梁的山村小屋。老王顶着草帽往墙外的炕洞里填了把柴，炕上渐渐有了暖意。他在招呼小翠儿给太太加条毯子，说现在气温降得厉害，别把太太冻着了。我注意到老王将奶奶呼之为太太，肯定是老人的孙辈儿了。太太是老北京旗人的称呼，现在还这样叫的几乎没有了。深山小村儿还依旧保留着，实在难得。身旁的手机在震动，是黑桃老 K 打来的电话，哼，不接，任他去震。离开家的时候，我在餐桌上留了字条，说要到一个叫苦雨斋的地方转一转，让他们放心，别瞎找，也别瞎猜，走些日子，给心放假，让眼睛过节，体会一下心无挂碍的境地，应该是退休老人经常享受的。我没有将出行的目的告诉他们，事情还没有结果，周斌尚在不确定之中，他的存在与否跟他们没一点关系。连着三个电话打来，有老 K 的，有贵妃的，看来是急了。急了就急了，哪个作家没有特立独行的主意啊？谁都有点儿小个性呢。后半夜来了个微信，是老猫发来的，这小子夜里不睡觉，肯定发自被窝。奶奶您真行，玩失踪，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游戏，让您抢先了。奶奶，我好想好想和您一起装，只是白骨精的皇贵妃看得太紧，朕离不开，但是我会去找您，咱们后会有期，屌丝孙子老猫。老猫成了屌丝，不知是诚意自谦还是玩世不恭，我的所作所为被他简化成了装，如同一幅庄重严肃的油画，被扯得变了形，失去了原本的意义。什么东西一到了老猫们手里，立刻变了味儿。当然，老猫是只好老猫， 孙子是个好孙子，有着一切现代少年的优秀与不足。老猫每天的任务，除了上学，就是在网上研究各类武器，将那些现实生活中毫无用途的枪炮坦克搞得门清，记那些武器型号，比记数学公式熟练得多。世界上各类的枪被他用彩色打印机打印出来，贴了卧室满满一墙，花里胡哨，让我看着眼晕。老妈问我看中哪一杆，我顺手指着最下头的一杆说，这个。老猫撇撇嘴说，落伍了呢，这是79冲锋枪，咱们自产的，中越战争上用过，每分钟可打650发子弹。我又指上头的一个说，那个。老猫说，这个也不怎么样，日本自卫队用的99式突击步枪，名古屋生产的，工厂跟丰田汽车差一个字儿，叫丰和。老猫说，给我看一杆最新式美国枪，让我开开眼，看它十个手指头在电脑键盘上的速度，只让人眼花缭乱，火流星般的不可捕捉。食指的灵活并不代表着思想的灵动，终日沉湎于不着边际的武器，让我想起了那些美国打杀大片和中国战争题材电视剧。老猫对武器着迷，对网络上心，一天到晚魂不守舍，茫茫然，胸无大志。有一回我跟他推心置腹地说，孙子，长点志气，咬咬牙，把那些破枪先撂一撂，咱们把那两门不及格的窟窿堵上行不？老猫说，不行。我说，你已经不小了，奶奶照你这么大的时候都加入共青团了，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呢。老猫说，您那时候什么也没有，更没有网络可上，不入团您干什么呀？突然的，从老猫想到了周斌。周斌那个时代又是一种别样情景。周斌原名金载成，从家里出走的时候18岁，是北京崇实中学高中2年级学生，品学兼优，一表人才。他是1940年中秋节的时候离开家的，走时在他的房间里留了一张条子，四哥四嫂，我走了，不要找我，到了该回来的时候我自然会回来，也或许永远回不来了。地在城，民国29年中秋于苦雨斋。金载成把他在后院的住室命名苦雨斋，取的是明朝诗人谢真苦雨后感怀的句子，苦雨万家愁，宁言客至流的意境。那时候的北平正在日本人的铁蹄之下，在凄风苦雨之中挣扎，人心苦痛，山河无色。